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3级，最高温度是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东转南风1-2级，最低温度是22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0%。那么今天呢，在山区呢也会有阵雨出现，如果外出的朋友呢，请提前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尽量的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的区域活动。再来关注一下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合登山。今天的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是2到3级。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下面我们来看看路上的情况。目前环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有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的由南向北方向，南三环分钟寺桥到刘家窑桥的由东向西方向。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主要路段有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方向，西直门外大街紫竹院路到西直门桥的由西向东方向，学院路的校园南路到西土城路的由北向南方向，以及西土城北路的北土城西路，以及西土城路北土城西路到三环由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的平均时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请各位司机朋友注意绕行。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季彤啊，今年贵庚啊？ 哎呦，不好意思说呀。 不好意思说也得说呀。 年近半百。 年近半百啊。那么你的这个心理年龄是多少？ 5岁。 你的心脏年龄是多少？ 这不好说了， 不好说啊！ 您说30岁的年纪，60岁的心脏，也有60岁的年纪，30岁的心脏。我觉得我目前这状况嘛，心脏好像，哎呀，还达不到那种特别保持的年轻的状态，至少跟我现在这年龄差不多吧。 嗯，那有机会的话呢，你可以测试一下啊。 啊，这还能测试？ 对，说到测试啊，在2年前呢，有将近20万人参加了心脏年龄测试，但是结果呢不太尽如人意。 怎么个结果？ 就是平均的年龄呢，比 心脏的年龄呢要老13岁， 就是心脏比咱们这个实际年龄老。 对、 哦、 通常我们特别喜欢说一句话嘛，说这个人未老心先老啊， 这是说这个人的这个情绪方面的。 嗯、 啊、 但是现在呢确实已经呈现出了这样一个结果。 哎呦， 那么阜外医院呢有一位教授呢最近公布了他从2016年开始、历时2年开始的一个测试、 哦、 那么这个测试呢有将近20万人参与，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心脏年龄的测试。那么这个数据呢就是说参与测试的人呢他们实际的平均年龄啊是53岁。 哎呦，跟我这个差不多啊。 平均年龄测试出来之后的这个心脏年龄呢是66岁。 你看看 一下老了13岁。 我的天哪，我也在这范畴之内啊，这么说。 嗯，当然了，如果你想关注更精准的数据呢你也可以参与一下这个测试啊。 嗯嗯、 那么心脏年龄大于实际年龄呢意味着什么呀，就意味着你这个心血管啊有点早衰。 哦。 嗯，而且呢、嗯、和我们已经公认的四大危害相关。比如说吸烟、高胆固醇、 嗯、 还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而且这将近20万人参与的这个心脏衰老的测试呢其实发现也是跟这四大危险的对身体不健康的因素有关系。 对，你想你要是血脂高、胆固醇高的话，它这个血管里头它就容易有那个什么叫什么呀，这个粥样硬化什么这一类的、 嗯、 是吧，它这个年龄它就老了呗。 对，所以呢通过这样一样测试呢把这个数据呢公布给大家，也是呢、 嗯、 再次提倡大家倡导公众呢、 哎、 进行自我的血脂检测，同时呢要健康的生活。 没错，你要注意控制饮食，要注意多加这个锻炼啊，这个叫什么管住嘴迈开腿。 嗯， 我说这话有点脸红啊，我现在做的不是特别好。 好吧，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说的那句话就是 嗯， 人老心不老， 就让他别老。 对、 啊、咱们这50岁的人来个25岁的心脏。 对，而不是我们这个测试当中所呈示的结果啊，叫人未老心先老。 好吧。 好，这里是京城帮帮团，分享了今天的话题之后呢我们要开始今天的服务了。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问题，也需要我们的帮友呢来互帮互助，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你帮助我，我帮助你，能够解决生活当中的好多的难题，互助的这种精神特别好，也体现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亲情，是一种正能量，值得发扬的。 在里面受过帮助或者是被人家帮助的人，我觉得都非常的真诚，我也就是帮助别人，只要跟我说我没有二话。 我也受过益，我也帮助过别人，凡是帮帮团的那个信息我们都特别信任，特别信赖他。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始为大家服务啊。 好， 首先呢来关注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 嗯，上来就是一关于吃的问题。 这东西多吃不好 啊， 多吃对心脏不好。 是藕夹怎么做啊，咱也叫藕盒了是吧。 对， 哎， 为什么说对身体不好呢？因为它是油炸的。 对 吧，所以呢 它得有这么一个加工的工序，最后一道工序是油炸。 嗯，可以吃啊，但是不能多吃。 哎、偶尔，我 家还真是夏天常吃的一道食物、啊。 对，偶尔吃一吃啊。这个他还问了一个问题，说能加肉馅儿吗？啊，我觉得 不是，他问的是只能加肉馅儿吗、 啊？只能加肉馅儿。 对、 啊，对，因为传统的这个里边它就是加肉馅儿， 嗯， 对吧？他那意思就是说，还能不能再加点什么其他的别的东西？ 没吃过哈、 啊，对，没试过啊。这个一般，这个一般的通常的做法都是加上肉馅儿，是吧？ 嗯。 然后至于能不能再加点什么水果，是吧？因为你加上别的东西吧，你要是一炸的话，它那个效果，不知道好不好。 当然，这个做菜嘛，就在于创新啊。您可以尝试，我估计它只要能吃，没有什么不能加的，就是好不好吃的问题。 对，我觉得你想加点豆腐呀，是吧？是再加点，反正就是。你是素的 是吧？除了肉，可要加点鱼什么的，不知道啊。 反正正宗的藕夹啊，包括茄盒啊， 哎、 都是加肉馅儿的。 对, 对对对。 那能不能再创新啊？怎么做更好吃？大家呢也可以分享分享啊， 对对，听听大家的这个绝招啊。 这位听众呢问了一个家里、这是装修的问题还是突然出现的问题啊？他说家里墙面鼓了个包是怎么回事？说是我们刷的漆质量不好吗？ 对，这个看来他这个鼓包啊，可能还不是说那个连砖底下的砖什么的都鼓起来那种，就是墙面上出现了鼓包，那应该其实不一定是漆的问题，可能是底下打的那个腻子的问题。 就是基底的问题是吧？ 对、就是底下有各种原因吧，啊，也可能是这个腻子本身的质量，也许是施工的时候的工艺，哎，这个它都可能出现鼓包的现象。 行、 这个跟表面那个漆的这个关系啊，可能稍微的要是小一点。漆的话，它如果鼓的话，顶多鼓个泡，哎，这个冒个泡什么的，它的那个里边有气泡啊之类的，它。不同的状态啊，看 如果是就是基材处理不好的话、那得重新铲了是吧？ 铲了重新弄啊，这里边看看这个，您再把具体的情况再说说更具体一点，是不是连底下那个就是那个腻子都爆起来了？是不是那样的一种鼓包？ 行吧，反正这个、如果需要铲的话，动静比较大啊， 对， 看您能不能接受啊？ 对， 也问问比较懂行的朋友啊，这个家里墙面。裹个包是怎么回事啊？跟漆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就是您最起码知道，我在修的时候，我让这师傅做一个怎样的工艺，它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了。 好，再来看看植物的问题。 嗯， 这位听众说，我养的多肉怎么叶子总是皱皱的？ 哎呀， 我也不敢多浇水啊。 把多肉都能养皱了，这也怪不容易的。 哎，上次我们请植物方面的专业人士来讲啊，他也讲说其实多肉挺好养的、 是 啊、但是我就发现啊，不光是我，包括咱们办公室有很多同事、包括身边的人，他就是养不好，就他过一段时间吧，他就是慢慢就蔫了、然后就牺牲了。 你说通常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浇水浇多了。 可是就像这位听众说的、就是也不敢多浇，因为了解了他的知识之后就不敢多浇水，但是你又不能浇多了，你也不能不浇，所以我觉得这东西不像你们说的好像挺好伺候的、我觉得一点都不好伺候。 就是多肉的这个耐干的程度啊，要远远超出来我们那个想象和理解的那个范畴。哎，所以你比如说咱们啊，你三天不浇水，咱们就觉得可能就不成了，到极限了，必须得给它浇点。 你还行，你一般四天 啊，但实际上可能它一个星期你不给它浇水，它都没事儿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是多肉必须要晒，这是我大概了解的一个经验，就是你如果把它养在那个就是阳光不够强、不够充足的那个位置上，可能它就长不好。 因为它跟仙人掌那一类的很像啊。 对， 因为这个仙人掌是属于多肉当中的一颗啊，他们俩这个关系应该是倒过来的啊。 就是你看那个理想的状态，它在那阳光充足的地方，它能长得特别好，而且它能长出那个五颜六色来。你如果放在一个阳光不足的地方吧，它就是绿不唧唧的，甚至黄不唧唧的那种状态。 行吧， 叶 子都有点皱皱的了，看看现在还能不能有起死回生的可能啊。 哎， 好，再来看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要寻个伴儿、 对，诚心寻找一个打乒乓球的伙伴啊，说我是一位男士，退休了以后啊，比较清闲，我呢爱好运动，就特别喜欢打乒乓球，但是啊没有伙伴啊，这个我要求不高啊，水平高和水平低点都没关系啊，这个男士也行，女士也行，只是希望你呢住的离我能近一点啊。这位朋友是住在劲松的平乐园附近啊，姓周的一位先生啊，他这个希望能找到一个打乒乓球的伙伴。周先生留了个电话，1780-013-9211 1780-013-9211。 好，这位找伴儿，这位也是找伴儿啊、 哦。 刚才找的是打乒乓球的伙伴儿、这位呢找的是60年前的小伙伴儿， 发小 啊。他说我们啊，原来呢住在虎坊桥52号院、 哦， 我想找的两位朋友呢，一位姓杨，叫杨连勇、一位呢姓袁，叫袁锦。 哎， 听名字像是一位男士，一位女士啊。 对， 我是谁呢？我是徐允， 允许的允， 哎，对，徐允啊， 严武许都特别想念你们俩，这都是我儿时的同龄的伙伴。 哎， 哎呀，60年前， 60年前小伙伴，就算60年前6岁，现在也都66了，是吧？ 如果能听到的话呢，请跟我联系啊。我是徐允，电话呢是13911890753，13911890753。 好，下边这个 也是找伴， 也是找人 啊。 想要求这个陪护老人的，应该算是陪护员吧？现在他也应该有 家政服务人员， 家政服务员啊。要求是女性。啊，24小时陪护，他们呢是住在这个通州西路苑小区，最好是本地的啊，有意的朋友呢可以和这位求助的女士来联系，电话呢是13693500294，13693500294。 好，通常呢像这样的情况呢，我们都是建议去一些比较靠谱的家政服务公司，当然人家会收一定的费用啊。 哎、对， 当然了，这个家政服务公司呢，它这个档次呢也是有高有低的。对于家政服务人员的这个水平的考核呢，也是有高有低的。虽然他们都持证，但这证的这个含金量水平呢，我们也不是特别清楚啊。 就是他这种家政服务吧，他这类别不同，他需要的技能还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陪护病人吧，他可能和那个就是一般家里收拾卫生做饭呀，他还要求还不一样。 对，而且就是即便是陪护老人是什么样的老人，能自理， 哎， 不能自理。半自理还是什么一个情况，看他这个24小时陪护的话，我估计可能老人家 是 需要特殊照顾的哈，而且这个价钱也不太一样，所以呢建议这位听众呢就一方面呢去一些比较口碑好的家政服务公司寻找，另外呢大家呢怎么说呢，就最好是推荐性质的。 对， 比如说之前照顾过我们家老人，那现在我们老人比如走了或者不用了啊，这样推荐给他会比较靠谱。 也行， 谁拿一证上门找您去说我来，这您没地方考核去，它有一定的风险， 没错。 所以您一定啊，斟酌好这个事情啊。 好， 下面还是找， 哎、 找房， 找房。这位朋友啊，这个经济条件比较好啊，准备换房，换新的啊。这个可能是看好了某个这个小区啊，或者是项目了。说这楼啊，总高是32层，那我买哪个层比较好呢？啊，哪个楼层？是住着比较舒服，然后又上下比较方便等等吧。 那得看您家就是成员的情况，有没有老人，有没有小孩，是吧？如果说小年轻的话，小两口的话， 越高越好， 高点挺好的哈，他也不在乎，就算停电了也不怕。但如果有老人的话，就是要考虑的周全一些 了。就是现在虽然说都有电梯啊，但是他就像方明说的， 万一坏了呢？ 对，他有停电呀，或者坏了啊，维修啊，是吧？哎，这个包括说比如说咱通常说到的接地气儿啊什么的，是吧？哎，这个反正一般有老人的话选择在1层啊2层啊。哎， 还有就是您家的这个朝向，就对于采光有没有什么要求？其实光说一个层高的话可能比较笼统啊，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您住的是多少层？ 哎，这个给 还有更高的吗？ 没错， 32已经够高的了啊！ 哎，我见过一个在31层的这个跃层的这个房子啊，哎呀，那感觉就跟住了一别墅似的 啊！ 这个面积又大。 其实高层有高层的好处， 对对对， 确实那个视野非常的好，尤其是、哎、朝南的房子， 对， 那个光线非常的好， 但是 而且比较安静。 对，但是你要是到了顶层以后呢，可能就是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啊，它会容易热呀。 还真不是，这个你有误区了。 哦、是吗？ 过去的老楼可能会存在这个问题， 啊、对对对对对， 但是现在的一些新的住宅、高层住宅真的没有这个问题。 哎、 这个我真的是有发言权的。 是吧？它那屋顶设计呢，它就可以不让那太阳给你晒透了，是吧？ 反正没有这个感觉啊。 好吧。 好，这位听众呢也是要找房，他是正儿八经要租房啊。 哦、 他想在丰台南路科技园保温段住宅这一片找一个一居室。嗯，说小点的能够做饭最好，价格呢合理一些。其实您写一个便宜一些这也不合适，反正有人的具体的价啊，反正就是合理就可以啊。电话是15901014149，15901014149。 好，这些问题呢，我们等待大家的回复，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啊，我们一起来互帮互助。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大家转让的一些物品。 嗯，首先呢，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个价值480元的每年口腔 VIP 洗牙卡，还是两张啊。嗯，价格呢，这个私底下商量。这个电话留的是微信啊，3Y2971，这倒好记啊，3Y小写的 Y。啊，2971，在微信里边在私聊。啊、 嗯，这位听众姓杨啊、哦，是不是叫杨阳阳啊？ 有可能、啊、 Y Y Y 是吧？ 对， 好吧。 嗯， 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啊，也是转的这个卡，它是游泳卡， 哦、 金色时光的游泳卡，说还有19回呢。 嗯， 原价是2600，现在呢打算1800，还有商量。7月底到期，您这日子都快到了， 紧点啊！ 啊，紧点，您这价格我看。连半价都不是吧？ 也紧点儿、啊， 嗯，也紧点儿，您可以再考虑一下啊。嗯、另外呢，还送理发卡， 哦， 反正抓紧时间呢，得去凑这个了啊。他在顺义的叫做兰溪园， 嗯， 啊，那是顺义那边的一个游泳的、 这个、小区啊。 嗯，电话是13811217372713811217327。1321, 好，接下来呢，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套四大名著，啊，80新。其中呢，这个《红楼梦》尚未开封啊，就是那塑封还在，原价199，现在100元转让啊。这四大名著都是古文版啊，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联系电话是18514762263，18514762263。 这位听众呢，有一辆小型的折叠自行车要出手。大概是90新以上啊，他自己形容的是80块钱，电话是13651370748，13651370748。 嗯，这位朋友家里有一台120型星海牌钢琴啊，70新，音质很好，因为啊家里头要搬家了，想要尽快的转让出去，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看啊，地点呢稍微远了点，在香河。香河也到河北境内了啊，联系电话呢是17746581915，17746581915，找周教授。 嗯，这位听众呢有一个餐桌，就是中间能给拉开，增大面积的那种。 哦嗯、 另外呢还有3把餐椅，都有90新，100块钱。嗯，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跟他联系啊。另外呢还有70年代的木方凳。5块钱一把，还送单人床和床垫啊。 嗯， 他是在北京站附近，电话是13671340120，13671340120。 好，下边这位朋友转让上海产全新壁式厨房龙头一个，带原包装啊，这个是一个水龙头啊，这个还是。壁式的这个水龙头啊，这个不知道怎么装好啊。转让价格是50元，联系电话是13641234434，13641234434。 好，还有听众跟我们互动呢啊， 嗯、 说我是20岁的心脏，你是30岁的心跳，一下比我老了10岁啊！祝我们永葆青春，谢谢。还有听众问，刚才你们说的那个心脏年龄自测那个是怎么测呀？ 啊， 那应该是登录一个微信公众号， 嗯、 待会儿我帮您查一下啊，具体是怎么测，它上面应该有一些提问，然后你按照那个指示去回答。 哎， 最终测试出一个结果，这应该都是经过专家就审核的那种啊， 没错， 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去测试一下。 我就纳闷了、您怎么知道我比方明大10岁呀？ 不止吧？ 也许吧。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两位求购的听众啊， 嗯， 他呢是想求购一个电磁炉，没有具体要求啊，电话是18610002327，18610002327。 下边这位朋友求购的这东西啊，有点年代感了啊，不知道还能不能求得到。他想求购一台能够播放大1/2录像带的录像机，哈，这个最起码也是。得90年代初哈、啊，这个甚至再往前

中段偏上一点，是吧？ 对对对、 嗯、这位说十层比较好吧， 十层、 这位给的区间特别大啊，说7到17楼都行、嗯、这位说看个人喜好，说高层一般中间层偏高比较好， 嗯， 高层一般中间层偏高， 你比如说这32层吧、 嗯、 你就是16层往上啊，17、18、19 对，另外他个人的一个经验就是说，如果太低了的话啊， 会 没什么阳光， 对，就受到一些采光会受到影响。 对 啊， 他说他选的话，他就选30层， 30层， 哎，他喜欢高层的。 我超过你们一切的这个前面没有障碍物。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就住惯了高层的人吧，就是他总是看那样的视野很开阔的话呢，就突然换成中间或者低一点吧， 不习惯， 特别不习惯， 没错、 嗯。还有听众说，家里年轻人多的话呢，就买稍微高点的楼层。年轻人喜欢高一点， 哎， 如果是年长的老人呢，就稍微低一些。说万一停电或电梯坏了呢？ 哎，这跟你的想法是一样。 对，就你有没有赶上过电梯停电？ 哎，这我还真没赶上，因为 从来没有赶上过吗？你这都年纪， 因为我们家 半百的人了， 我们家住3楼， 哦、 这个没有体会。 我们家住31楼， 所以你爬过是吧？ 我真赶上过一回，嗯、就刚好那个，因为它是2梯3户嘛， 对对对， 按说是够使，但是那天有一部电梯在正常维修，正常的这个保养，另外一部呢赶上也不是谁家是搬家还是装修、 嗯、 就长时间的占用，居然把那个电梯给占用的都报警了， 哎 啊，然后这你说我们的高层然后着急下来怎么办呢？还好年轻嘛， 对 对, 对， 不怕，领着咱家娃噔噔噔噔噔从31楼爬下来的，给我累的，真有点抽筋儿，腿肚子转筋。 应该给你预备一个这个消防队的装备。 这是下楼，后来等我们办完事回来，居然还没弄好，因为这时间不长嘛。 哦， 那也不能等着呀， 就得往上走， 噔噔噔噔又上去了， 哎， 就全当锻炼身体了。 这个、马三立马先生有一相声，81层楼，这81层大楼啊， 啊， 这个从这个1层爬到80层啊，这个赶上电梯没电梯坏了，停电了，好容易爬上去了，爬到80层，马上查1层了，发现钥匙没带，落在1层了。 这是属于倒霉孩子，真倒霉啊！ 哎、这当然这是个笑话，嗯、但是你想想是吧？你要真是有点什么事儿，你忘了的话，你都爬得那么高了，你说你再下去，哎呀，真是要了命了。 嗯，当时我就发现，就是住在低层的人，就是、嗯、哈暗自欢笑。有些老人可能住的稍微高一点，那没办法， 对对对， 就在生生的等着。嗯， 是，所以这个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行吧，不过毕竟这样的情况是少数啊， 对对对， 毕竟情况是少数。 您这不住60多年了才赶上一回。 好吧。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啊，自己有没有过因为电梯故障啊爬楼的这个经历、 哎、 您爬的最高是多少，当时是什么情况啊， 嗯嗯， 是不是也腿肚子转筋，上气儿不接下气儿？ 那你要爬多了，那没有不转筋的。 好吧， 嗯， 这位说我们住10层、 哎、 我们家是15楼 啊、哦，15层的楼住在10楼，也还行。您这属于偏上， 对 吧？ 而且还有几位听众分享的，就是好像现在的人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啊， 嗯、 就家里就没有老人，实在不愿意就是那什么的话，还是注意就是愿意住高一点的。 对， 包括有的老人可能也愿意住高一点，因为相对高一点的层数吧，它安静。 哎。 是吧？有这么个情况啊。 对，那个反正是各取所需啊。 嗯 嗯，这位朋友呢想问一个问题，一个地方啊，他说五棵松大吉现在在什么地方？五棵松大吉，那就是说现在不在五棵松了，搬走了是吗？ 不，这应该还在那片儿叫五棵松、 哦， 但是具体在什么地方？ 对， 现在还有没有吉？ 对，您是在这个五棵松的东南西北方，这个哪个方位上？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分享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具体坐怎么坐车也可以说一下啊。 没错。 还有听众给我们发了个图片，他说这个是给我拉黑了，还是一什么情况啊？ 这是什么情况？这个有一提示啊，说要怎么着？ 我明白了，他这是一什么呀？他是进一群， 哦， 还是那个群给他发了一个， 就是开启了朋友验证。 对、 啊、 这个不是给您拉黑了啊，就是说现在我们加谁、 嗯、 微信加谁都需要发送朋友验证、 嗯、 即便是进群，如果这个群的人数啊到一定的人数了的话，他也需要这个先验证才可以， 才能进去。 哎，他就是怕太多了嘛、 啊、 群多了后边随便给你拉进去了，其实你压根就没想进，就是你确认了这个群、 哎、 你想进你再进。 好吧、 嗯、 这个您点一下下边那个蓝色的发送朋友验证，应该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你试试啊。 就是要么你通过他，要么他通过你，反正都得验证 才可以、 啊、没错、 嗯、 好，我们再来 看看我们的藕盒的情况啊。 这个有朋友说了，哎呀，我藕盒我自己虽然没做过，但是我去亲戚家吃过一次，说感觉做的挺麻烦的啊。这个藕盒，这个里边加上肉馅儿，再蘸上鸡蛋炸，然后在锅上蒸半个小时。可是我吃的时候觉得口感一般，全是油，这还是这个吃的油比较大的这种感觉。 咱们食堂也经常做这个，你吃过吗？ 哎、 好评， 我吃过，啊、 好评声还不断。 对。就是刚才这位朋友，他是炸完了，还有一个蒸的过程。咱们一般吃的那个炸完了以后啊，他一般师傅都会在那个油锅边上放一个篦子，把那个东西放在这个篦子上去沥油，沥很长时间，把那些这个吃进去油尽量的给它沥出去。还有的这个时候，他们会有一种吸油纸。会在这个吸油纸里边把这个油啊再进一步的再吸啊，当然可能根据不同的条件吧，它可能做的这个工艺还是不一样的。 咸油的话呢，你可以不放肉馅，其实可以做成素的藕夹、 哦、 有听众说可以做成糖醋味的素藕夹， 糖醋味的素藕夹、 哎、就是说里面不加那个肉馅、 啊、加糖和醋也不是得， 不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它在做好那个藕之后啊，把它调成糖醋的汁儿、 啊， 怎么蘸一下？它就糖醋口的了吗、 哦就是？ 或者那个面糊里面，你把它调点糖醋的汁儿。 你的意思 炸的时候就是糖醋味儿。 你的意思就是里边不加馅儿？ 对啊，素的嘛，素的肯定是不加馅儿嘛、 嗯。那怎么能成藕盒呢？那不 就 成炸 就两片加一起呗？ 那不成炸藕片了？ 它不也是一个盒啊？中间是空的。估计是这意思、啊、 那为什么要还要弄 素藕夹嘛，叫素藕夹、啊、也是两片蘸在一起， 对对对对、 就是、然后一裹， 或者里边可以加点什么粉条头啊，哎，这种那个什么调的调馅的，就像我刚才说您弄点腐竹啊豆腐啊什么这类的加在里边也行 啊，豆腐倒是可以、啊 哎、是吧，你把它也调上味儿，跟那个做饺子馅似的，先调好了馅加在里边其实也成。 嗯，还有听众说放肉馅才是最正宗的、 哎、 放肉就不好吃，就不能叫做藕夹了，是吧？ 嗯嗯。 南方的朋友不知道是怎么做这个哈，他们一般喜欢叫什么酿，是吧？ 哎， 让， 哎，让 啊， 让 什么什么， 让 什么什么， 对，让丝瓜、 嗯、 啊，好像没有让藕夹的， 创造 对， 生命在于运动， 哎、你别说这 才在于创造， 是吧？这莲藕这个东西，它可以这个创意一下啊，因为它中间是。它是空的，它有眼儿啊，对吧？咱给它稍微切厚点儿，咱们在那个每个眼儿里都给它塞上肉馅儿，是吧？然后再上锅蒸一下，是不是也有一定的效果、 啊？行，那您可以试试啊，乐意的话您就试试啊，哎、失败了算他的啊。 对对，做饭这事儿就是玩儿，你知道吧？你没准儿是吧？你偶然一试就能试出一道名菜来， 全当高兴。 哎，对对对， 但是得健康啊。 反正最后都能吃。 说到健康，刚才有听众也问到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 嗯、 提到的。这个在网上自测心脏年龄的方式啊，我帮您查了一下、 哦、 这个行动叫健心行动、 嗯、 就是健康的健、 哎、 健康我们心脏行动的这么个意思啊，叫健康行动。您呢可以通过访问健心行动的微信公众号参与它其中的一项活动，叫做心脏年龄的测试、 嗯、 啊，就跟我找我们精神帮帮团那个公众号一样，就是您把那名字输成健心行动就可以了，然后关注之后呢去搜，它有一个活动叫做心脏测试，然后跟随一共这里面填写很多东西啊，比如说年龄啊性别呀、啊、血压、身高、体重、 嗯、 然后这个8道试题，然后测出您自己的年龄和心脏是一个什么情况、 哦、这就是你做这个题， 它就是个测试 是个测试， 最后看你得分。 另外呢这个系统呢还会给你10年内的发病风险的一个警示吧，就根据你测试出的结果给你一些提示的。 对， 嗯， 然后像我这样的是吧，测完了以后10年之内啊你要小心了啊，赶紧去运动吧，估计给这么一个提示啊。 好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 嗯、 大家可以参与一下这个健身行动啊、嗯、对于健康还是一个警示的作用、 嗯、别吃藕盒了。 那吃什么？ 吃青菜。 就吃藕就行了， 吃藕、 啊、 哎 好。这位听众给我们回复的是关于养多肉的问题啊、 嗯、 他说你们不知道吧，其实有一些多肉的品种呢还是喜欢水的。 哦，也有喜欢水的、 哎、比如说鹿角海棠，说如果一段时间不给水的话呢、 嗯、 就会出现叶片发软发皱的情况。 嗯， 我记得上次我们专家来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多肉就是那个 它那个本身不是圆圆的鼓鼓的叶片嘛，然后突然发皱的话呢，有可能是水不够，因为大家都不敢浇水，所以会导致它缺水。在这种情况下呢，您可以给一些水，如果说给过水之后第二天它缓过来了 就行了， 说明就没事了、如果说没缓过来，有可能是之前给水多了，它已经伤到根了，可能就缓不过来了， 就是别的毛病了啊。 对，所以这小东西啊，萌是萌啊，可爱是可爱，但是不太好伺候。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朝阳的方向，然后用那个喷壶喷它的叶面和根部， 嚯、 就可以了。 好专业啊！ 啊， 就别拿那个大 专业人士说的， 哗一下浇满了，那个不行，不能泡着。 花都不能那样，其实养花它是一个辛苦的事儿，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好像、哎呀，有没有那种花给它搁那不管它它就活了。那就是有可能皮实点的可能性，但是实际上养护花草真的是一个需要用心的事情，需要费出一些精力的啊，就是你有付出才会有收获。好，还有听众呢给我们回复了关于家里墙面鼓包的问题，基本上都是说典型的基材处理不好造成的、 哎、 这好专业说呀， 就底下那腻子没搭好、啊、 哎，就是这意思啊。这位说原因啊，就是你前期的时候墙面施工工艺不当，或者是墙面受潮导致的。说消灭的办法，消灭， 对， 消灭的办法就用铲子给它铲掉，说得铲出干净、 哎、一定得铲到根上、啊、 哎，然后呢再重新用那个腻子给它找平了， 对， 再涂漆就可以了。 是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做的如果工艺细致的话，它那个底那个基材的地方要做好几层啊，还有一层专门的用那种就是网格状的那个我觉得它那个是 贴上是吧， 对，是那个纤维材质的、 啊、 它要贴上一层，这样呢就有点像咱们过去啊这个农村盖房子弄那花街泥的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它在里边它把它这个起一个固定的作用，就不会容易产生裂和这种鼓包的现象了。 还有听众说墙粉的时候那个墙面没有完全干透，那也就是说跟潮有关系、 哎、 也会造成这种现象、 就是、 是吧、 对，墙面比较潮的时候就着急就打上腻子就这个就刮上了。 对、 哎、 虽然大家说的都挺专业，但是给我们了一个提示啊，就但凡您家打算装修、或者说打算什么翻修修房的话，就提前呢我们掌握一些必备的知识，这样的话呢甭管您请的是谁他蒙不了您。第二呢、 哎、 您在检查的时候呢也可以检查到， 是 也可以做到一些提示啊，就不用说咱们这么来回折腾了，那修房多麻烦一事儿啊，又脏又乱的、都不容易啊。 好吧，哎，你说你这个人就是你都有房可以装修了你还烦啊，你我这买不上房的我更着急。是不是？ 好吧，来看看这位跟我们互动的话题啊，说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爬楼的故事吧。 哦， 我们那盈科中心写字楼啊、 哦、 我们刚搬过去、它应该是办公楼在那儿啊、30层 老高了啊， 30层停电不爬楼腿都弹了。对呀、啊、这得爬呀，这还不像回家，大不了我不回来我逛街去、 啊、 这得上班啊， 这爬着你还得打卡呢。好， 行 这个 30层啊，比我还矮一层呢、 我们在这心疼您30秒。好，这位朋友呢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大家啊，现在天热都开空调，他说我那个空调怎么待机的那红灯不亮了呢，这是出了什么问题啊，这我们还真说不好出什么问题。有朋友能够有这方面的这个知识，或者是您能了解的话，可以分享给我们啊。 空调待机， 待机的红灯不亮，就是说空调啊，它插上电源以后，它有一个待机的那个小灯，您不管是红的也好，还是绿的也好，还是白的也好，它会亮，但是现在不亮。那是不是就那意味着 那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多了去了， 对，那有可能通不上 电 啦， 接触的问题都有可能，里边坏了的问题， 线路的问题 啊，都有可能啊。 好吧， 这个也是充电出问题了啊。说其实我给我这手机充电，不知道怎么这电居然越充越少 啊、 就是充不进去，说现在就剩30%了，这指定是电池坏了，之前我们说过 电池坏了，也有可能您没开电源。 那也不能越充越少。 他这个情况，你看，你一直在耗电，你等于没有往里边充电。如果说电源是开着的话，那肯定就是电池的问题了。 这个不会这么蒙圈吧？ 哎，我有一回我就是干过这事儿，啊，我插上电，这充上电，我就去干别的去了。回来一看，哎呀，怎么剩1%了？一看底下那个电源的开关我没开。 哦，但是你这属于意外，就压根没注意。 哎、对对对对， 他已经跟这个 电池叫半天劲了， 那 它应该不会是没有电，可能就是电池的问题。有的时候电池出现问题的话，它就是充不进去， 那就充不进去， 年头长了。当然这我分析啊， 那就换电池呗，是吧？ 换电池， 现在换个电池可不容易了啊，您得上那个维修中心，人家专业人员给您打开才能换。 另外就是您还得考核一下，就是它值不值当的。如果说这手机真的用了挺长年头的话，不行咱就换一个新手机。有一些低配的手机其实现在价格也不是太贵，赶上促销可能你也能接受吧。 关键就是说 你自个儿看一下， 对，关键 一下， 对，关键就在于你如果是时间长了型号老了呀，它那个配套的电池恐怕现在 都没有， 不生产了。 对， 哎，对， 这位听众也留电话了啊，您先检查一下电源啊，看看是不是插电源， 对， 然后再看看其他情况。电话是个座机啊，8551-5158，8551-5158。 好， 再来说一下五棵松展会的事儿啊。 这位朋友回了，说五棵松大吉啊，在五棵松卓展购物中心，到本月20号左右结束，具体怎么走我就不知道了啊。大家可以搜搜，是吧？ 对，还有一听众说五棵松展会没有了，要是想买针织品呢，得10月18号以后到清河毛纺城。当然人家没说非要买针织品啊， 对， 但是现在这位听众说到20号结束，那我们再需要一个比较确定的信息告诉我们啊， 就是，到底这五棵松大吉和五棵松展会是不是一回事儿？ 对 啊， 但是大吉，五棵松大吉都说没有了，而且也不开了， 哦， 都说现在马甸大吉还有。 哦， 是这么个。 这是有朋友说好早以前就没了啊，也没有另换地方啊。 那就五棵松大吉已经没有了， 那你就 我们经常说的马甸大吉还是有的。 啊，马甸大吉在马甸的什么位置呢？ 哎呀，这事儿啊，真是着急 啊。对 呀，啊， 我就知道马甸桥啊。 好，刚才有听众不是说那充电的那个充不进去吗？ 啊， 我们亮亮网友说了，充电线接头坏了，换根线试试。 哎， 反正要么就是电池的问题，要么就是充电电线的那个插头 USB 接口，可能出现问题了。 对，换根线试试啊。也可能。那万一要是那个插的那个头，那个电那个变压器坏了呢？咱再换一充电器。 指定是哪出问题了嘛？没有问题，它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好， 这位听众说，本人购买了一台小米4A 的电视，是40寸的。 哦， 他想找一个安装的师傅呀，就是帮忙安装一个倾斜15度角的电视架子。 嚯！ 说有没有帮友知道或者认识这样的懂行的师傅，给介绍一下。他说我在东城啊。 不是这个售后他不管安架子吗？ 对呀，啊，我也是奇怪，一般这都是售后的问题。您新买的电视他怎么不管安呢？ 还是说您这个要求他满足不了？我觉得如果他您提出来的话，最多他可能觉得超出了他的施工范畴，他跟您收点 费 用啊，什么材料费啊， 要不然他就真没这技术。 他就不会装倾斜15度的， 是的，揽不了这瓷器活啊。 好吧， 因为他有要求，要一个上下倾斜15度的， 对对对， 电视架子，因为他装的是电视嘛，你还得安结实了。 嗯， 万一掉下来的话呢，是吧？ 好吧， 砸的是谁都不合适。 没错。 好，电话是13681049219，13681049219。还有好多听众跟我们分享他是怎么那个爬楼的啊，多少层的都有啊。行了，大家都辛苦了啊。 好，这个花儿这位朋友说了，哎呀，五棵松大吉，我还有，我昨天刚去回来，具体哪天关门就忘了问了。那就是还有 五棵松大吉啊。 这不是明明人家说昨天刚去回来，那他是这一回事吗？有说有的，有说没有的。那 这个 您去的 还有可能就是说他叫的不是一个名儿。 哎，有可能 啊，有叫五棵松什么什么展会的，也叫五棵松大吉的， 是吧？ 大家以为是同一个啊。所以这个估计成为了我们今天的最大一个谜案啊。 哎呀，到底是 30秒的时间，这个谜题可能解决不了了。那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呢，可以继续给我们发，我们可以明天再说这个事儿啊。 让我们着了急了啊。